买生活合心意，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东突厥遇到了雪灾，对于是否对东突厥出兵的问题，唐朝内部出现了分歧。此时的李世民认为，颉利可汗尽管国内生活困顿，但还没有到分崩离析的地步，他们还需要等待一个良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时间可以慢慢耗掉了东突厥人的锐气。随着颉利可汗阿史那多必威信的日益下降，原本依附他的薛延陀部落、回纥部落、拔野古部落先后仿效院军章转身背叛，以前高高在上的颉利可汗已经被他们在心中抛弃，从此这些部落不再效忠于东突厥，而颉利可汗更不能像以往一样对他们指手画脚了。一个院军章背叛不算什么，然而三大部落一起背叛，这让阿史那多必恼火到了极点，盛怒之下派出自己的侄子阿史那玉古率领着10万大军攻打回纥部落。没想到马烈山一战，阿史那玉古的10万大军居然被回纥酋长药罗格菩萨的5000骑兵击败，10万大军被5000骑兵打得满地找牙，简直不可想象。回纥酋长的5000骑兵一直追到了杭爱山，顺便还劫掠了大批东突厥的部署。本着有便宜大家占的原则，薛延陀部落也趁机出兵击败了东突厥4名将军带领的部队。几番打击下来，阿史那多必锐气被打没了，眼看着回纥部落和薛延陀部落的挑衅，他却是一声叹息，无能为力。其实阿史那多必对回纥部落、薛延陀部落的挑衅无动于衷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唐朝。阿史那多必知道回纥和薛延陀部充其量只是捣乱，而唐朝一旦发兵，后果可能就是灭国。基于这个原因，他忍下两口恶气，把关注的目光死死地盯在大唐。他甚至直接以狩猎之名率兵来到了朔州边境，不为别的， 只为加强对大唐的防御。阿史那多弼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这个时候的唐朝也正将矛头对准了东突厥，这只矛迟早会从大唐戳出，只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这时唐朝的鸿胪卿郑元寿奉李世民之命出使东突厥，回国之后立刻向李世民禀告，东突厥百姓饥饿，牲畜枯瘦，亡国不会超过三年。对于这个报告，李世民非常认同，事实上这与他先前盘算的时间相差无几，看来三年之内有望解决东突厥了。李世民的三年计划知道的人并不多，多数大臣还蒙在鼓里。大臣们听到郑元寿的汇报后，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建议李世民趁机出兵攻打东突厥。此时的李世民早已胸有成竹，怎么会因为众臣的建议就改变自己的计划呢？李世民冲着大臣们摆摆手，刚跟人家结盟就违约，不讲信用啊，利用天灾去攻击，不仁义啊，乘人之危去取胜，不够威武。李世民用不信、不仁、不武回绝了众臣的建议，这表明一定要等到东突厥有罪了再进行攻击。事实上这些话就如同现在的电视购物上的广告一样，不是糊弄人的就是糊弄鬼的。李世民之所以不出击，不是因为不信、不仁、不武，那只是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而已。有那么句话叫军心似海，深不可测，一点都不假呀。老鼠向猫发出了求救信，如果是你，你信吗？嘿嘿，李世民信，我也信。向李世民发出求救信的居然是阿史那多弼的侄子加亲密战友突利可汗阿史那什波弼。这阿史那什波弼为什么要向李世民发这个求救信呢？因为他在他叔叔的手下快活不下去了。原本啊，在这个东突厥汗国，阿史那多弼是大可汗，是整个韩国都认可的大可汗。而这个阿史那什波弼在幽州以北设立王庭，称小可汗，管理韩国东方的领土。东突厥的政治体系有一点松散联邦的味道，大可汗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领，而小可汗则是接受大可汗领导的区域首领。只不过大可汗与小可汗的关系并不是中原政府那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已。本来突利可汗在幽州以北设立王庭的日子过得很舒服，没想到随着竭力可汗威信日益扫地，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突利可汗治下原本也有那么几十个部落受他管理，然而随着东突厥汗国日薄西山，这些个部落纷纷地投入到了蒸蒸日上的大唐的怀抱。如此一来，竭力可汗自然是对突利可汗非常的恼火，因为部落流失，那就意味着赋税流失，收入减少，等于断了财路，竭力可汗当然要大动肝火。这些部落刚刚流失，薛延陀部落和回纥部落就开始向竭力可汗发难了。竭力可汗派出侄子阿史那玉骨率领着十万大军，结果被回纥部落打的是满地找牙。不甘心失败的竭力可汗再次派出了突利可汗进行讨伐，没想到突利可汗这个侄子跟阿史那玉骨一样，又被回纥部落打的是狼狈不堪，最后只剩下突利可汗一个人骑着马逃出了战场，他的手下不是阵亡就是被俘虏，这让气火攻心的竭力可汗是火上加火。火爆脾气的竭力可汗盛怒之下把这个不争气的侄子突利可汗关押了十几天，还动不动就拿皮鞭子抽打解气。十几天下来，竭力可汗的气是解了，可突利可汗的心却动了，他再也不想跟着这样的大可汗混，他再也不想认这样的叔叔了。随后的几个月，竭力可汗依照惯例向突利可汗征兵， 而突利可汗却不动声色地跟他装起了糊涂，既不回绝也不应征，就让杰利可汗自讨没趣，下不来台。而私下里，突利可汗加强了与结盟兄弟李世民的联系，在给李世民的信中，他居然说想去长安城见他。这突利可汗与李世民结为兄弟是在公元624年阴历八月发生的事儿。当时啊，杰利可汗和突利可汗联合进军到了吴龙坂，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宾县。早就知道东突厥并非铁板一块的李世民和突利可汗取得了联系，利用他们叔侄二人的相互猜忌，趁机和突利可汗结成了兄弟。随后呢，杰利可汗得知了二人竟然背着自己结为兄弟，就对侄子突利可汗不再信任，联合作战也就无从谈起。十几万的联合大军被李世民这么一结拜就给瓦解了。现在结拜兄弟的信送到了长安，李世民喜不自胜啊。在他看来，这是大唐国力强盛的标志，东突厥的小可汗要向大唐皇帝求援了，这在以前不敢想象啊。好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就在李世民还为上一封信喜悦的同时，突利可汗的又一封信到了。这封信的口气比上一封信更加谦卑，更加迫切，因为他已经遭到了杰利可汗的攻击，处境非常的糟糕。看完了信，李世民有点为难，与突利可汗他有兄弟之约，兄弟有难不能不救，而与杰利可汗他又有那个渭水盟誓在先，究竟怎么办呢？李世民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兵部尚书杜如晦站了出来，说道：东突厥不讲信义，早晚会反叛的，现在不趁着他们混乱收拾他们，将来后悔的那可是我们呢。显然杜如晦不赞成遵守所谓的渭水盟誓，既然东突厥内乱，那咱们干嘛不趁乱出兵呢？杜如晦的话是对的，李世民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在他看来，东突厥的乱还没有到极点。不着急，我们还可以再等一等。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李世民没有给突利可汗答复，也没有与杰利可汗翻脸。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而敌人和朋友其实是可以不断的转换的。贞观二年4月20日，一个部落从敌人变成了朋友，这个部落是原本归顺东突厥的契丹部落。这一天，契丹部落正式归顺唐朝，敌人也就变成了朋友。契丹部落的背叛让杰利可汗非常恼火，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归顺的部落一个个的离他而去，因此派出使节与李世民来谈一笔交易。大唐把契丹部落交还给东突厥处置，东突厥呢，则将大唐痛恨的梁师都交给大唐处置，点对点的物物交换，用梁师都来换契丹部落，听上去嘛还不错。然而这笔交易还是让李世民给否决了。契丹与突厥是两个种族，突厥凭什么要回契丹呢？至于梁师都，他只不过是大唐锅里的一条鱼，抓住他那只是时间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杰利可汗的换货合同确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李世民略施小计就征服了梁师都，压根儿就用不着跟杰利可汗交换。这说起来，李世民惦记梁师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连大唐的士兵也都想死梁师都了。要说这个局面，那还是梁师都自己造成的。前面咱们也讲了，他自从造反那天起就寄居在东突厥的屋檐下，历次东突厥入侵中原都少不了梁师都这个向导。李世民恨透了这个向导，也想死了这个向导， 几次写信规劝，梁士都就是不搭理。没有办法，李世民只能来硬的了。夏州都督长史刘文和司马刘兰成受命清理梁士都。为了梁士都，两个人还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首先，刘文不断地从本部派出轻骑兵，深入梁士都所谓的梁国国境。这些个骑兵的任务只有一个，践踏庄稼，让梁士都吃不上粮食。其次，刘文又派出了一批闲人，他们的身份是间谍。这些闲人间谍专门钻营梁士都的核心层，任务就是挑拨梁士都与手下的关系。总之吧，让梁士都的梁国形势是越乱越好。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间谍们的忽悠，梁士都的手下人心思变，准备投奔大唐的人是越来越多。手下大将李正宝甚至计划发动政变，准备擒获梁士都，一起打包投奔唐朝。计划还是没有变化快，李正宝的打包投奔计划还是暴露了。打包不成的李正宝只能放弃了自己的打包计划，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投了大唐，留下了梁士都跟剩余的手下相互猜疑，人人自危。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锤。刘文和刘兰成拿出了锤破鼓的精神，请示李世民出兵，请示迅速得到了批准。李世民下令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钧出兵攻击梁士都所在的朔方城，刘文进驻朔方东城进行策应，加强攻势。重压之下的梁士都一边守城，一边向东突厥求援。然而东突厥的援军却在朔方东城下碰了钉子。驻守朔方东城的夏州司马刘兰成命令全军放下旗帜，停止击鼓，就地休息，拒不出战。任凭你东突厥的援军怎么叫阵，刘兰成就是坚守不出，气死你没商量。叫了一天的阵，没有得到刘兰成的任何回应。当天晚上，东突厥的援军趁着夜色撤退，计划休整之后再战。然而这可由不得他们，不讲究的刘兰成率领着休息了整整一天的部队尾随出击，当天夜里是大破东突厥援军。一波不成再来一波，不死心的东突厥再次派出援军。原本他们抱定了决心要与唐军在朔方城决一死战，只可惜决战的地点他们说了也不算。那谁说了算呢？柴绍。柴绍没有在朔方城等候，而是将决战的地点选在了离朔方城数十里的地方。在这里，柴绍给了东突厥援军一个惊喜，决战提前上演，等待多时的唐军对进入伏击圈的东突厥军是毫不客气。几番冲击之下，东突厥的援军已经溃不成军。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中了柴绍的围点打援之计。两次重创下来，东突厥人再也不敢去援助了，只能远远地看着朔方城被柴绍围成了铁桶。不幸的是，由于此前刘文派出的唐军骑兵践踏了太多的庄稼，朔方城被围困了几天之后，城中就宣告断粮。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肚子要是饿极了，那可就什么也顾不上了。贞观二年的4月26，梁士都的弟弟梁洛仁再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把堂哥梁士都给杀了，献出城池向唐军投降。到此为止，隋末的起义头领们是各就各位，尘埃落定，梁士都与他的诸多同行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全都见了阎王爷了。收拾完了梁士都，李世民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东突厥了。这李世民不愧是做过秦王，他在对付东突厥的时候就用上了战国后期秦国使用的远交近攻的策略。想当初，秦国靠着这个策略击败六国，统一天下。而在唐朝的贞观年间，皇帝李世民同样将这个远交近攻用到了突厥人身上，事实证明很成功，很有效。贞观的前三年对于李世民而言是很难熬的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东突厥的问题。 东突厥一日不除，他一日难安。该怎么样拔掉这颗眼中钉呢？托、号、离间、蚕食，能用的方法都让李世民用上了。然而在他的心底还觉着差一点什么。差什么呢？差一颗钉子，一颗钉入东突厥内部的钉子。那么上哪儿去寻找这颗钉子呢？突利可汗似乎并不合适，因为突利可汗只是对他属下的突厥人有些号召力，对回纥部落、薛延陀部落根本就没有号召力。对付颉利可汗光打还不行，还要最大程度的把他给孤立起来，最好是把原先依附他的回纥部落、薛延陀部落统统的赶到对立面去。这样东突厥就不再是可怕的群狼，而只是一个形单影孤的独狼了。让谁成为薛延陀等部落的领袖，让谁成为大唐钉入东突厥汗国的钉子呢？李世民一直在考虑，他在寻找着那个可以配合他远交近攻的人。在李世民寻找钉子的同时，钉子也在寻找着他。薛延陀部落和回纥部落同样在寻找着新的领袖，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颉利可汗并与之决裂，打的是不可开交，但是这些个部落如果不产生一个新的领袖，依然会是一盘散沙，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被腾出手来的东突厥汗国一一击破。这个时候从东突厥汗国脱离出来的部落纷纷归顺薛延陀部落，众多小部落联合起来推举薛延陀部落的首领以师夷南当可汗。心中没底的以师夷南连连摆手不敢答应。当可汗虽然是很荣耀，但同时也意味着要担负巨大的责任。世界是联系的，这边以师夷南心中没有底不敢称可汗，而远在长安的李世民却把目标锁定在了他的身上。在李世民看来，这个崛起的年轻人正是自己远交近攻计划的关键一环，只要给这位以师夷南一点信心，他一定能够还给大唐一个惊喜。李世民随即派出了游击将军乔世旺从长安出发，一路上专走小路，避开东突厥人的耳目，来到以师夷南的驻地。乔世旺此行带来了李世民的封爵诏书，李世民封以师夷南为珍珠皮夹可汗，赏赐大旗巨鼓，这样以师夷南就成为了大唐皇帝册封的货真价实的可汗。背靠着唐朝这棵大树，即使此前心中没底，如今他也是底气十足了。以师夷南大喜过望，随即派出使者前往长安进贡，之后正式在蒙古杭爱山之下建立王庭，薛延陀汗国正式挂牌成立。薛延陀汗国东至漠河，西至西突厥，南接瀚海沙漠，北至巨轮水。汗国挂牌成立之后，回纥、拔也古、阿爹、铜锣、普古各个部落是纷纷归属。这样一来，李世民就在东突厥汗国以北生生地扶植起来了一个新生的薛延陀汗国。这就是李世民梦寐以求的钉子，只要是这颗钉子在，东突厥汗国就一定会感到芒刺在背，孤枕难眠。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钉子布置好了，东突厥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李世民抓住机会对东突厥正式宣战。双方战况如何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同，制作人张雅娇。